signor, regnam, regnam, la sfida scendisca, regnam, regnam, regnam, regnam, Thank you. 天的歌舞剧场和您分享的是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《达芙妮》，由舒弗尔、里特尔、奎迪恩、翁德里希演唱，卡尔伯姆指挥维也纳歌剧院演出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